两人又对东京奥运会表示支持。报道话，会面入面讨论过的议题，仲包括香港、新疆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同埋涉及半导体供应的安全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指美日交流合作应该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团结合作，以及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25点，跌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9.01，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5，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系1,731.31美元，卖出价系1,732.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CIBS 绿色创新员话你知，废弃车胎唔系垃圾， 我哋就可以将啲车胎变咗做原料啦，去代替煤啦，去个烧嘅 burning point 其实仲好过煤。 校长早晨话你知，人人都有自己嘅长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潜能，最重要咧系俾一个目标佢，只要让佢发挥唔同嘅才能嘅时候，佢永远都系会嘅成长咧系超乎我哋嘅想象。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戏剧大师班主持，7A 班戏剧组艺术总监一休博士。 舞台一直话， 今日我为大家带来的舞台一直话咧，就是我的偶像爱因斯坦啦。Play is the highest form of research。一个人佢透过玩或者系扮演的过程里边，其实佢系进行紧佢人生最重要的学习同最重要的研究咯。 敬请留意逢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 钟杰良主持《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5:08，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呢个时间，由现在到6:30钟，都是吓属于呢个清晨宁静又展开一天的时间，大家一起共度呢个早上啊！ 开始睇睇个温度，比琴日热啲啦，22度。 轻松节奏呢首歌曲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欢迎你啊！刚才嘅系 Vivian 周慧敏嘅《自作多情》。早晨，早晨，而家时间5:14啦。今日咧，广东沿岸嘅天色咧系大致良好。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系部分时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相当温暖啊！真系几暖吓。哦，头先都话啦，温度现时系22，而今日咧，当你晏啲嘅时候，有太阳出嚟嘅时候，温度最高去到29度啊，都热啊，嗬。咁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系日间相当温暖，而早晚咧，沿岸有薄雾啊。不过到下周初期嘅时候，天气会稍凉啦。现时22度温度，湿度90%啊！ 望着每日每夜每月无端失落，仍未知心里为何，强忍给折磨，在冷静冷淡冷漠环境之内，如大海涌过浪潮。我已经失了舵，仍怀念到底你如何，仍盼望你可忆记我，惩罚我，原谅我，沉默更是增加痛楚。这一分钟不能爱着我，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这一分钟不能爱着我，电话通知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说过爱我，却又忘掉我。每日每夜每月无端失落，仍未知心里为何。忍给折磨，在冷静冷淡冷漠环境之内，如大海涌过浪潮。我已经失了舵，仍怀念到底你如何，仍盼望你可忆记我，惩罚我，原谅我，沉默更是增加痛楚。这一分钟不能爱着我，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这一分钟不能爱着我，电话通知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弄说过爱我，但没结果。一分钟都不能爱着我，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被你当天愚弄放弃了我，却又奈何？这一分钟不能爱着我，电话通知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放弃了我，却又奈何？这一分钟不能爱着我，电话通知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放弃 Loving You， 好歌吓，爱情嘅歌曲，一首接住一首，然后呢一首咧都系 Loving You， 不过加多只字喺前面 ，I'll be loving you， 梁咏琪。 若有一天没有你在身边及靠倚，沿路遇上困惑风雨，世事变迁时，人越是怕软弱失意欠焦点。出手那天，沿路为我抹掉黑暗，误会与纠缠。人不懂得凄惨，人只可祷告将祝福告知。 梁咏琪近年咧都系专心于呢个家庭生活啊，有咗一个活泼可爱、好靓女嘅小妹妹，同佢一样咧，都系即系有呢个父母嘅基因，都系好高啊。刚刚嘅歌曲，梁咏琪嘅《I'll Be Loving You》。早晨啊，而家温度22，今日最高29度。几分钟之后，你会听到五点半新闻。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 郑秀文。 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 默契啊。 就是常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正看着对方无言语，仍然是个安慰。明天世界怎去作估计，和你默契，爱一生一世，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正看着对方无言语，仍然是个安慰。明天世界怎去做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第19日，再有11宗送院个案，其中9宗已经出院，2宗留院观察，都曾经接种伏必泰疫苗。其中一个个案是一名61岁男子，星期一去到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中风情况，其后送往玛加烈医院，情况稳定。另一宗个案是一名35岁女子，她在星期一去到中大医院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左手手臂出疹、气促和严重过敏反应，其后送往威尔斯医院，情况稳定。港大联同几间大学的研究发现，抗麻风药物氯法齐明有针对冠状病毒的有效抗病毒活动，并能够改善病毒相关的严重炎症反应。研究已经在国际科研杂志自然在线发表。研究小组在一种仓鼠模型里面评估发现，口服氯法齐明可以用作 病毒感染前和感染后的治疗，显著减少肺部损伤，并预防由病毒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氯化齐明和瑞德西韦可以共同服用。瑞德西韦是目前重症新冠病毒住院病人的标准治疗方法。研究小组认为，氯化齐明有机会可以舒缓瑞德西韦供应的紧张情况。因为瑞德西韦既昂贵，目前供应亦有限。研究指，氯化齐明可以阻止病毒进入细胞，并破坏病毒 RNA 复制，有效抑制其他人类致病性冠状病毒的复制。英国发表外交与国防政策检讨报告，扭转裁减核武计划，提出将核弹头上限提高超过四成。报告说，英国核弹头数量将会从原本计划减至180枚，提高至260枚，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报告亦都提出，英国将外交政策焦点转向印太地区，表明俄罗斯对英国是最严重的直接威胁，至于中国则是构成系统性挑战。首相约翰逊在下议院公布这份自冷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外交与国防政策检讨报告，报告超过100页，定出英国去到2030年的优先项目。涌入美国的非法入境者人数激增，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强调情况受控，又为单独容许入境儿童留低的政策辩护。总统拜登上任之后修改非法移民政策，允许18岁以下单独越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留低，等候当局决定他们是否 获准合法居留。至于非法入境的家庭和成年人就会被递界出境。二月有9400多名儿童单独越境进入美国，较一月激增六成。马约卡斯承认非法入境儿童人数急升，在疫情之下对边境巡逻和其他部门构成挑战。他说主要来自中美洲的非法入境未成年人，八成在美国都有亲属，其中四成的父或者母在美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25点，跌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9.0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5，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30.94美元，卖出价是1731.4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辉子，你变咗啦！你变得成熟咗，更加有智慧，对音乐嘅触觉仲好咗添啊！ 允儿，你都变咗啦！你变得更加靓，对社会嘅关心同埋爱，更加系几何级数咁上升添啊！ 不如将我哋嘅蜕变秘密话俾大家知啊！ 好简单啫，只要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就可以听到不同种类嘅家庭社会资讯噶啦！ 约定你啦！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 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难离难舍想护家。 喂，爸爸，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就遵守翻交通规则好唔好啊？啱啱好危险啊！ 唉，使乜啫？我踩单车啫，又唔系揸车，踩咗几廿年都系咁啊！小心啲就冇事咯。 梗系唔系啦，喺马路上面踩单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 系咩？ 当然啦，你咁中意听香港电台，就多啲留意埋佢哋嘅交通消息啦，有好多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听完新闻之后，继续翻我哋嘅节目啦。多谢你仍然选择喺呢一度听呢个节目，我哋会一路到六点半钟噶。今日咧就系3月17号，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农历嘅日子系2月初5啊。今日星期三咧，喺六点后咧，我哋有女博士啦，又讲下我哋要多做运动啊。其实即系成日都提醒我，因为有埋啲朋友一齐做啊，或者有人鼓励咧，咁啊动力啊强啲。咁啊，今日所讲嘅话题咧就系跑步啦。咁有啲人咧就中意长跑啊，到底长跑系咪可以长寿嘅咧？呢个话题咧，一阵间咧就会同你讨论噶啦。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都系比较暖啊吓，而家22度，今日最高系29度啊。刀光剑影，来自周华健。 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 周华健啊，咁啊刀光剑影，但系歌名系叫做《刀剑如梦》啊。现时气温22度，今日最高系29度啊。咁啊，天气系天晴，系相当温暖嘅。 早晨，我是伍允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很多朋友仔跟我讲 ,Philip, 我们怎样减肥的呢，或者我们怎样 keep fit 呢，其实有很多方法的。不单止只是做运动，我们吃的东西，我们摆入自己身体的东西都很重要的。我们吃早餐呢，我们什么时间吃什么东西是很重要，什么时间吃几多都很重要。例如早餐要吃个大的早餐， lunch 吃细一点，晚饭好少好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哋瞓觉嘅时间咧唔会消量 energy 噶嘛，所以咧我哋如果食咗好多咧就会变咗脂肪。不过如果我哋朝早食嗰餐大啲咧，我哋有全日去烧去 burn 嗰啲 energy， 所以早餐大，中餐中，晚餐细，大家记住。咁啊，依个都会好有帮助嘅。同埋淀粉质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如果要食嘅，或者系你瞓觉6个钟头前咧，都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啦。生果都系淀粉质噶，好，大家留意。食啲乜嘢，咁就好容易 keep fit。祝大家精神爽利，我系伍允龙。 接近6点钟啊！呢、這个时间咧，喺钱佩卿身边咧，有一位朋友喺度。嗱，通常咧6点后咧，先有多一位嘉宾主持同我一齐咧，就系主持节目噶。呢、這个时候有佢出现，点解咧？咁而佢嘅声音咧，大家都好熟悉啦。听下佢嘅声音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系啊，就系阿 Dan 叶君耀啦。点解会喺3月中嘅时候，阿 Dan 会喺呢个时间开声咧？吓， 事缘咧就系咧，我中意周围歌。咁咧，每次我上嚟清人所理咧，都希望咧，每一次咧都會介紹一啲展覽啊、藝術有關，尤其是本地展覽。咁啊，聽眾聽完都可以去啊嘛。咁咧，2月份嗰時，我諗住介紹一個嘅，但因為疫症期間咧就停咗。咁咧，最近佢又開翻，但係咧4月4日就完啦。 哦，咁我明啦，因為咧下一次阿 Danny 出現嘅時候就4月份啊嘛。第一集嘅時間就係4月5日。咁呢個介紹就已經過咗時間啦，就介紹唔到。咁所以咧，今日喺呢個特別嘅時間就上嚟同我哋講一講，因為呢個展覽其實佢嘅籌備都好多，即人力物力都好多，係咪？ 係啊。 咁所以唔能夠唔介紹，到底係一個咩展覽呢？ 哦，文化交流，仲係中國同意大利嘅。咁呢個展覽咧叫做《劍之道》。中國與意大利的武士文化， 就咁聽嘅時候咧，都未必係引起啲人嘅興趣去睇嘅，所以要多啲資料，我哋先有個動力咧去睇，好嘛？不如你講多啲啊！ 嗱，呢個展覽咧係從多角度咧介紹中國同意大利由古代至到現今嘅刀劍同武士傳統嘅。咁咧，而我哋咧亦都邀請到咧呢個展覽其中一名策展人趙式慶咧介紹一下嘅。 今次嘅展覽係關於中國同意大利嘅武士同刀劍文化，係一個超越時空、跨2000年嘅文化發展。透過刀劍文化去透視中國同意大利喺漫長嘅歷史嘅時空入面產生嘅變化。喺西方國家嚟講，我哋主要聚焦嘅係所謂嘅文藝復興時代，15同埋16世紀。中國近現代嘅時間就比較長，係由明代到清代咯。展覽中大家可以見到啲展品同新媒體嘅結合，俾大家感覺到歷史嘅變化。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講從21世紀去講翻中國同埋意大利呢個歷史刀劍文化喺當代嘅價值，同埋點解我哋要走上呢個共融、大同同埋合作之路咯。 咁頭先聽到嘅咧，就係呢一個展覽嘅策展人趙式慶講嘅一番説話嚇。 趙生咧正話提到咧個新媒體啊，係可以令觀眾咧更加投入呢個展覽噶嘛。 喂，不如舉個例子嚟聽下丁。 展覽一開始，首先咧就帶觀眾翻去西方其中一個最早嘅刀劍記錄啊，就係、是、意大利嘅卡梅尼山谷入面嘅岩雕啊。 岩雕是不是即是岩石上面的雕刻呢？ 没错。 那这些岩雕有多久历史啊？ 史前啊， 最古舊嗰件大概係公元前2000至3000年。 哇，咁啊，即係4000至5000年前嘅古蹟嚟嘅喎。喂，咁黐住个山嗰嚿石点样搬过嚟啊？ 当然唔可以拆落嚟啦。嗱，现场睇到嘅咧系石膏复制品嚟嘅，仿真度好高嘅。而呢啲岩雕咧，隔篱咧仲有几部电视，有香港城市大学邵志飞教授帮手啊，将发掘到嘅岩雕咧同现场嘅环境咧摆喺同一个画面，即系咧。冇親身去到意大利咧，觀眾咧就如置身於古蹟現場啊！ 哇，聽落都幾精彩喎！這個展覽咧就係關於中國同意大利嘅劍，咁有冇實物睇嘅咧嚇？ 當然有啦，其中50件展品咧係由意大利私人博物館、中國同意大利兩地嘅收藏家嘅珍藏嚟嘅。最令我留意咧係呢個展覽中咧。最古老嘅刀剑，亦系赵生嘅私人珍藏，一把大千徙时代镀金嘅双鸟手柄剑，公元五至六世纪制成。咁呢把剑咧系铁做嘅，剑柄咧系金嚟嘅，全长咧系885毫米。嗱，根据呢个展览咧系咁介绍嘅， 呢把剑系大千徙时期。大约公元300至568年嘅罕有产物，拥有双槽嘅剑刃系罗马后期斯巴达长剑嘅延续，喺嗰个时期常见嘅设计。鎏金嘅剑柄系拜占庭式嘅风格，显示出佢嘅主人系一位地位崇高嘅武士。最特别嘅部分就系两端有鸟头嘅剑格。呢一把系目前唯一剑柄有双鸟头设计、大千徙时期嘅剑。 啊，除咗呢把剑咧，仲有一啲咧超过2000年历史嘅古罗马银币啊！就算观众咧有老化，都睇到银币嘅细节噶。 吓，点解系咪见钱眼开咧？吓， 可能系啊。嗱，因为咧呢个展览现场咧系有放大镜嘅，方便大家睇得咧一清二楚啊。 系。 嗱，讲翻多媒体啦。嗱，呢个展览咧点样用新科技讲历史咧？嗱，除咗有非常生动嘅卡通动画啦，仲有两部咧互应电视啊。带观众参观教堂，企喺呢两部咧弧形电视面前咧，我感觉就系俾呢个教堂包围住啊！嗱，呢张相咧仲系喐得嘅， 吓喐得嘅相，咁咪即系 video？ 唔系，嗱 video 咧系佢带观众去睇嘢啊嘛，而呢个展览咧就系观众自己透过面前一块白色嘅感应器。用个手指捽一捽，揿一揿，自己中意睇教堂边一度就边度噶啦。嗱，另一个展品咧又系好犀利嘅，嗱，一本意大利剑术经典啊，入面咧有十几个舞剑嘅招式，放咗喺一部平板大电视里面。 咁即系点咧？ 嗱，嗰部大电视咧挂咗喺大概3米长嘅路轨啊，电视下面咧有个扶手嘅，嗱，方便观众咧揸住部电视咧。揭书只要向横推一推，荧光幕咧就会显示各种剑术嘅招式噶啦。 哦， 而呢啲招式咧系经过另一名策展人 Roberto Gotti 25年嘅周长研究咧恢复出嚟嘅。 咁嗰啲招式片咧，嗰啲片段系咪啲卡通动画嚟嘅咧？ 哦，梗系唔系啦。嗱，招式片段咧入面有真人舞剑噶，一共有13招。每招咧大概耍十几秒咁啦，好生动咁样咧活化咗咧一本只有文字同图画嘅意大利剑术经典。 哇，咁听落都几精彩，同埋好得意啊，有好多嘢玩咁样吓。 展览嘅上层咧，亦都有部电视嘅，就播放咧意大利人做弯刀嘅过程，当中繁复嘅工序咧，睇到一块烧到发晒光嘅金属。点样最后变成一把弯刀？最紧要系咧，现场嘅观众咧可以睇到实物，嗰把弯刀咧就挂喺部电视下低啦。 哇！睇到制作嘅过程，又睇到实物，真系好正吓。 啊，现场咧仲有另一部电视同埋一个感应器。 感应器系做咩噶？ 嗱，其實嗰個感應器咧，好似個電視遙控咁嘅。咁、你揸住佢咧，就前面有另一部電視咧，就睇到咧自己揮嘅一把劍噶啦。 哦，即係個感應器就等於你揸住把刀，我喺度冇把刀咁樣。 係啦，不過我又大家試下嗰個揮劍嘅滋味咯。 喂，我又唔使真係拎住嗰把真刀， 因為好長啊，同埋好重啊嘛，係啦。 係，咁啊幾得意喎，咪好似而家啲人玩電視遊戲咁樣。 係啦，冇錯啦。嗱，呢個展覽咧。伸延到大館另一座大樓 D 倉啊，嗰度咧將六個囚室咧就改建，熄曬燈，每個倉咧係有個投影機咧播放真人表演嘅。一共咧係有12種由當代中國同意大利武術家耍唔同嘅武器啊！ 哇，真係目不暇給喎嚇！ 仲未完啦嗱，抬高頭，現場嘅天花咧係播映緊咧。本地攝影師朱德華以一種引人沉思但不減力量的手法所製作出來的原創藝術短片叫做《刀影》。 哦，即是好像我們去太空館舉頭望上天花板那裡。 是一個微型的天象廳這樣，真是一種視覺美學的享受。關於這個展覽，我又再次找到這個策展人趙式慶，叫他講下兩件他最喜歡的展品，他就這樣說 的。其實真的很難，尤其是大量來自於意大利的古兵器和古代的譜籍都是第一次嚟到香港，喺全世界咁样嘅展览亦都系唔多嘅。咁但如果你话我必须要选择嘅话咧，首先第一啦，就意大利或者欧洲咁集中关于古典武艺嘅谱籍，咁呢啲谱籍咧，我要强调都系由16世纪、17世纪，最迟都系18世纪。古典嘅谱籍嚟嘅咯，好难得嚟到香港展出，希望大家花少时间去睇一睇。咁亦都系我哋呢个展览想带俾大家一个信息，就我哋武艺嘅承传，我哋武艺嘅文化，除咗一啲形体上、动作上嗰啲内容之外咧，其实我哋好多啲理论系透过一啲著作得以记载。咁意大利如此，我哋中国都如此。第二样嘢，我认为大家应该去感受下咧，一个就系喺我哋大馆嘅 D Hall。咁呢個 D Hall 同下面唔同嘅地方呢，就係、下面有好多啲歷史呀，好多文化，好多啲文字性嘅解說。喺上面我哋希望製造一個空間俾大家切身去感受中國同埋意大利古典武藝，希望大家會抽時間感受下我哋嘅 D Hall 與當代武術家之餘。多謝。 哇！大家咧聽到阿趙式慶咁講咧，真係好想快啲見到件實物啦嚇，即係有嗰種感受啊。咁亦都喺度再一次同各位講聲啦。咁今日阿 Dan 嘅出現咧，就原因阿 Dan 咧就好想將一個好好嘅展覽咧，就同大家分享啊。咁因為呢個展覽咧，去到4月4號嘅啫，而阿 Dan 4月5號咧先至會出現同我哋做嚇，即係嘉賓主持。咁到時嚟嘅時候太遲啦。咁所以咧，今日就早啲係提醒大家，咁大家仲可以有時間去睇呢個。展览咧就系叫做《剑之道：中国与意大利的武士文化》，咁由今日开始一路去到四月四号，当日咧就会系上昼十一点至到夜晚八点钟，地点咧就喺港岛区大馆嘅零一座复式展室同埋十四座地下举行，系免费入场嘅。咁大家如果想知道最新嘅安排点样咧，最好咧就系查询一下先。譬如你上去佢哋个大馆网站度睇清楚就知啦吓。 系啦。 咁我跟住咧，我哋都要听只歌啦。通常都系阿 Dan 介绍，但我喺度谂紧，今日你呢个几中式，又介绍刀，我谂起有圆月弯刀啦、小李飞刀啦，《倚天屠龙记》有屠龙刀，系咪播嗰啲都啱咧？ 呢几首我都好中意嘅，但系咧，我将会介绍呢首咧，亦都系同样咁代表性嘅。作曲同作词人咧系同一人，佢除咗吸收咗中乐经典《将军令》嘅精华，歌词简单而且有哲理，绝对有份量咧去衬托咧今日介绍关于武士文化嘅展览。男儿当自强，希望大家喜意 呢首歌又真系好有气势嘅吓， 系啊，谂起嗰时都有啲气势啊。 李连杰嗰套戏咁啊，开始嘅时候喺个摊嗰度就有一班嘅男儿喺度练舞啦吓。 系啊，听起都好振奋啊。 好，唔该晒啊 ，Dan， 四月份再见你啦，拜拜， 拜拜。 豪气傲笑万重浪。热血，热胜红日光。 萬里長，勢奮發自強，做好漢，做個好漢子，每天要自強，熱血男子，熱心紅日光。 爽利钱佩兴， 警方在东区打击非法劳工，一共拘捕五男九女。警方在北角多间按摩院拘捕一男四女，年龄介乎38至51岁，分别涉嫌雇用非法劳工、非法入境者受雇和非法入境。另外，警方在东区其他地方拘捕四男五女，年龄介乎27岁至46岁，分别涉嫌雇用非法劳工、非法入境、非法入境者受雇、逾期居留同埋持有他人身份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间中5级。早晚沿岸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继续啦，六点后嘅清晨所嚟节目，三月十七号，农历系二月初五嘅今天，现时时间接近六点十一分，现时嘅温度都有22度，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9度，今日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相当温暖，最高29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都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啊。下周初咧，天气会稍凉嘅。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在我身边的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啊，雷博士。 早晨，慈悲兄。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呢，你就同我哋讲及到话，我哋要多啲做运动，先可以预防一啲嘅癌症嘅风险。 冇错，冇错。 咁啊，几时咧都系其实运动咧系一个即系最经济嘅嘢，唔使钱嘅，只系你真系要付出个劳力，但系收获就多多。 冇错啊，收获起码最少有四五十种嘅疾病啦，急性同埋慢性啦，主要慢性疾病咧都可以透过恒常运动嘅习惯咧，帮我哋有效咁样预防的。 所以其实呢又同你悭返啲钱，你唔使使钱去睇医生，啲钱袋返落自己袋又好 多钱。 係囉。咁另外呢你又可以健康，健康得嚟仲可以长命添，係咪呢？ 係呀、啊。 听讲话係长跑係可以长寿，係咪呢？ 係，我哋有两个讨论嘅空间。第一个就係长跑本身，因为而家就过去呢几十年真係多咗好多人去跑步啦。第二个讨论嘅呢就係话啲人參與咗運動，即係有啲人唔去跑步啦，可能打波啊、打網球啊、游下水啊、踩下單車啊。咁你會話：喂，我踩單車係咪有長命啲啊？咁整體嚟講都係嘅。嗱，喺唔同嘅國家地區，因為佢哋嗰啲體育文化嗰個背景都唔同啦，啲人運動習慣又唔同啦。整体嚟讲咧，经常做运动嘅人咧，可以长命大约系两至七年左右啦。吓、 嗯， 整体嚟讲，咁譬如喺英国，佢哋嗰边有啲媒体嘅报道就话，边一样运动咧系最长命咁样，甚至话最啦，即系而家啲报章啊嗰啲标题要吸引人噶嘛。咁啊，佢哋话打网球 系 咁点解咧？咁同香港又唔同喎，因为佢哋网球嘅文化咧系好普及啊嘛。同埋佢場地好多嘛，咁、我哋網球相對嚟講又唔係話真係好似佢哋咁普及啦，係咪？咁亦都有啲研究就話，咦，高爾夫球係好啲嚇，咁、又但係我哋香港高爾夫球啊冇咁多地方， 係啊，你都係要， 所以 去大陸啊或者係新界啲嘅地方， 大家就唔使咁執著咧，係邊一樣項目嚇咁、肯定嚟講咧，就係你有運動。即係你有嗰個好嘅血液循環啦、心肺功能啦、骨肌肉骨架系統啦，你有好嘅運動咧，你達到你嘅健康效果，而令到你長命呢個機會咧就肯定大咗。 其實係咪你玩咩運動都好啦，你都係喐動你嘅身體，都係有個血液循環，都係有帶氧嘅，咁就得噶啦嘛，係咪？ 當然啦，有啲多啲，有啲就少啲，係咪？譬如你簡單嘅打乒乓波咁，你睇下點打啦，係咪？如果你話真係對抽抽到砰砰聲， 其實都喘氣㗎， 好喘氣㗎。但係你話，咦，我哋好輕騎嘅啫，大家猜下波好輕鬆嘅，咁你相對嗰個效果就少啲啦。咁因為講起跑步咧，呢度都要提一提啦，因為我哋。知道每年因為早前疫情啦，我哋香港嘅馬拉松就褪遲咗啦。咁啊，今年啊，2021嘅馬拉松咧大會咧就話10月嘅24號就係跑噶啦。 希望真係可以如期咯。 咁所以而家都3月啦，咁啊提一提啦。嗱，如果你係報名嚇，或者你計劃報名嘅朋友咧，如果你係準備全馬嘅話咧，六個月最少嘅一個科學化訓練咧係冇走雞 嘅。嗱咁樣啦，預定係一個作最好嘅準備。猛下手又唔跑得嘅时候，你都赚咗你个体力嘅运动啦，系 嘛？赚咗你个训练都系赚咗你健康翻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嗱，如果讲咧跑步嚟讲咧，最新嘅研究咧就喺哥本哈根嗰边嘅心脏嘅健康研究咧就发现咧，跑得太多同埋跑得太少咧，对长命咧都冇乜帮助噶，适量咁跑。 咁嗱，佢哋嘅統計出嚟咧，就每個禮拜咧就跑大約係兩至三日啦。 嗯， 每次跑咧跑幾多咧？咁佢哋用累積每個禮拜嚟做一個統計嘅分析。咁啊，累積跑大約係60至144分鐘呢一個範圍嚟講，每次跑兩至三日，咁整體嚟講咧，可以幫你咧係長命起碼三年。 哦， 係啦，即係如果從統計，因為啲科研人員都要靠一啲統計嚟分析啦，咁樣我哋統計睇呢啲嘅數據咧，我哋唔能咁睇嘅。嗱，佢話長命三年啫，咁你唔係話啊，你三年多咗一日兩日，唔能夠咁去計算嘅。 係， 即係只不過整體嚟講統計，因為我哋統計有一個誤差啦，即係有個統計就標準差啦。咁同埋咧就係有跑開步嘅朋友、運動嘅朋友咧，整體嚟講咧，如果針對喺呢個心血管疾病度， 嗯， 有跑步嘅人，佢比起冇運動習慣嗰班人咧，佢降低嗰個病發率咧，可以由45%至70%不等。 哦，因為佢做開嘛，係 啦， 就唔同啲嘅。 所以對血管嘅健康咧，跑步嚟講係真係好正啊！ 係 香港人，你知啦，周圍都有高血壓噶嘛，係咪？而家每四個成年人香港咧就有一個血壓高嚇，而當中有一半咧係唔知道自己有血壓高嘅。咁如果你有參與咗一啲長跑嘅訓練啦、循序漸進啦，當然啦，唔使跑得快嘅，係咪？跑得快未必一定會仲長命咗啦，係咪？即係話你按你嘅能力循序漸進，你肯去堅持啫。 嗯， 咁其實對整體嘅健康啦，包括咗係長命啲啦，同埋喺嗰個降低因為心血管疾病嘅死亡風險呢個咧，哇，係可以降到70%喎。 哇，嗱，所以咩都係唔會不勞而獲嘅。你想得到啲嘢咧，你真係要付出嘅代價就係你勤力啲跑。咁對於有啲人嚟講話，哇，其實跑咧好辛苦啊。又熱啦，汗流浃背啦，又氣喘啦，咁我急步行可唔可以代替長跑嘅咧？ 其實急步行都可以嘅，嗱，你按你嘅興趣要求啦，咁其實你可以急步行得一段之後咧，當你嘅體能提升咗咧， 嗯， 你咪試下緩跑咯，係咪？緩跑啫嘛，即係你唔使真係好快嘅，你輕輕，同埋你係一定為咗健康，唔需要跑咁大步。 即係我唔使好似流長九秒九嗰啲咁。 唔使啊！ 即 係 我流 長 嘅生活 咧，仲要跨埋欄嚇，搭埋做埋個跨步。 係。 咁嗱，其實喺講到譬如長跑啦，同埋喺血管嘅健康嚟講咧，都有樣咧喺好多年前啦，已經有好多文獻都推介咧，就係話。咦，如果你想改善呢個血管嘅健康呢，咁呢長跑係其中一個好有用嘅方法。咁因為呢長跑嚟講呢就用嗰兩隻腳呢，嗰兩隻腳呢就係稱為第二嘅心臟。即係有啲推廣健康嘅朋友係咁講啦。咁因為我哋嘅心臟嘅健康，心臟呢其實包括咗係心肺啦，同埋血液循環系統啦，我哋血管嘅健康啦，譬如血管我哋夠唔夠暢通啦，夠唔夠彈性咁啦。咁呢一個你都要透過一啲嘅工具，而透過兩隻腳，點解兩隻腳呢？因為人體600多塊大大小小嘅肌肉，兩隻腳嘅肌肉夠大嚿，夠大嚿嘅時候咧，佢就泵啲血啊，同埋即係成個運送養分同埋送走二氧化碳呢個過程嚟講咧，佢真係幫到個心臟咧係做嘢最大，啊，即係你喐下隻手可唔可以幫到個心臟？得，咁但係你講個效果唔夠兩隻腳大咯，係咪？ 咁，所以原來長跑真係呢個好處喎。 係啦，或者踩單車啦，嗱，踩單車都用兩隻腳啦，係咪？咁或者而家喺健身室里面有啲嘅椭圆嘅运转机啦，即係好似有嗰啲那些年嘅太空漫步机啦，都用两隻脚啦。 我记得曾医生就听你咁讲咗，佢真係做。 佢自己屋企买一架嘛， 佢真係减咗好多磅。 係呀， 我听雷博士介绍嘅。 係呀。 佢成功咗减成50磅以上啦。 係，咁我都要恭喜佢喎，即係迟啲都要约去食餐饭。 佢好有毅力啊，晚晚2个钟佢话。 係，我都睇过佢喺媒体上高撰写一啲文章。佢都有分享自己嗰個減肥嘅心路歷程啦。咁嗱，即係唔介意啊，曾醫生都係一個例子咧。因為佢其實我都知佢喺體症方面咧好忙碌噶嘛，好多病人上去同佢傾啦，傾一定係坐喺度同佢傾嘅。所以佢嘅職業咧都係坐得多。咁所以都要恭喜啊，曾醫生能夠成功。 同埋佢有個意識，佢就知道啊，同年嘅啲朋友啊、啲同學啊，咦，好多都唔喺度咯喎。 係啊， 就唔想啊呢個情況係喺自己嘅身上。雖然都係會有，不過唔想而家啫。咁你想繼續好好生活咧，你就要 keep 好自己嘅身體健康啦。咁 咁呢度都要講起長跑啦，同長命啲啦，同我哋血管健康都講啦。呢度一定咧都要順帶提一提高血壓呢個上壓同埋下壓啦。咁記住。 而家我哋衛生署嘅數據咧，就上壓咧，即係收縮壓咧，千祈咧係唔好高過140，下壓咧就一定唔好高過90。咁甚至無有一個叫做高血壓嘅前期，即係話上壓，如果你去到介乎120到139呢個水平咧，喂，你去到呢個範圍，你咪有機會接近140咯。 係。 咁所以我越低咧。我又越好啦， 即系攞中间啲嘅位咯，系咪啊？ 越低越健康， 哦， 系啦。咁点样可以低啲咧？恒常运动啦，譬如跑步啊，做啲有氧嘅运动啊，咁令你嗰个血压咧系即系有个改善啊，血压呢个功能咧系好咗。 嗯， 咁所以如果你系好耐都未去度过血压嘅朋友咧，都要揾一个地方。我知道卫生署好多嘅诊所啦，都有血压计啦， 或者自己都买过都好方便 啫。系啦，自己可以买个噶。咁、我见到有啲朋友屋企有长辈嘅话咧，都一定有噶啦。 系啊， 咁你唔度真系唔知道你而家嘅状况系点咯。 嗯嗯，吓咁啊，所以呢啲系必备嘅嘢吓。咁啊，一路 check 住你自己个身体嘅功能咧，你先知道点样去改善吓。 系啊，同埋运动帮我哋。改善血管的健康呢仲要真係靠你嘅飲食嘅。即係我哋成日政府嗰陣時咪少鹽少糖啊呢啲、因為鈉質呢係對於我哋血壓嘅影響都好大啦。 所以呢喺我哋清人爽利裏面呢就係、又有雷博士呢個運動方面嘅提醒，星期四又有林思維嘅營養方面嘅提醒、大家咁左右夾攻你要記住。 所以聽日呢就一定要聽住林思維嘅分享啦。 係總括而言之啦，即係話呢冇得懶嘅。呢、這個世界我哋都係，如果懶人係比較蝕底啲嘅，即係話俗啲講句，有個錢你都唔夠人跑得快去執。 喂，正正而家今屆即係嚟緊啦，2021今年10月24日，即係希望疫情之後咧可以舉辦到香港馬拉松啦。咁大會嘅口號咧就係話一起我哋跑得更遠。 嗯， 正正就係佢哋今年嘅一個口號。咁希望即係喺抗疫個大家都辛苦咗好耐啦。咁一齊希望有個健康正向嘅目標，咁可以走得更遠啦。 其實呢個都有一個意思嘅，大家喺自己個人嘅里程碑裏面咧，都希望係走得更遠啊。 系，當然啦。咁希望疫情過咗之後咧，咁、多人喺個香港嘅馬路上高咧一齊跑，展現我哋香港人呢個不屈不撓嘅精神咧，真係一齊走得更遠咧。嗰、個凝聚嘅氣氛咧，係好過一個人咧係走得更遠嘅。 嗱，幾時咧都可能會有啲新嘅參加者加入，冇問題，有個開始就好噶啦嚇。 所以而家仲有大約係半年嘅時間啦。咁、我特登揀咗呢一個議題咧喺呢度同大家提下準備啦，即係話如果你全馬嘅朋友半年的准备呢、这个基本的。 是咁啊，如果是即跑半马或者是十公里的。 都差不多的啦，都冇得走鸡的啦。十公里最少都要起码有是三个月的一个科学化训练咯。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希望我们是跑得更远，一起我们跑得更远，是不 是？ 好，唔该晒雷博士，拜拜。 拜拜。 漫漫长路有几多风光，一 漫漫前路有好多风光，我哋真系慢慢欣赏啊！仲有三分钟到，会听到六点半新闻，就嚟要同你讲声拜拜啦，朋友，早晨。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 嘅玲同埋 Danny 叶德娴嘅千个太阳，咁啊，听日咧我哋翻嚟咧有梁思维啦，会讲下点样认清啲不正确嘅减肥方法，又嚟啦，要做功夫啦吓。而家22度，今日最高29度，听朝再见你啦，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将22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受检人士在期限之前进行检测。有17处地点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被纳入公告名单，全部位于中西区。另外，包括中环汇丰总行在内，四座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个案的大厦，以及九龙城九龙加南中英文幼稚园，亦都被纳入公告。政府今日会在汇丰总行的大厦为工作人员增设流动采样站。汇丰向员工发出内部通知，话中环总行将会在今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行政会议批准九巴、城巴及新巴、新大屿山巴士加价，加幅介乎 8.5% 至 12%， 下个月4号生效。 其中城巴和新巴会分两阶段加价。九巴表示，过去一年多受疫情影响，乘客量大幅下跌，经营陷于困境。新巴城巴表示，疫情期间巴士客量大幅下跌三至四成。即使今次加价申请获批，公司在财政上仍然面对挑战。另外，政府同时宣布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补贴上限由每个月400元提高至每个月500元，直至到今年年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表示，中方注意到媒体报道欧盟准备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官员，中方严重关切，强调如果有人执意要搞对抗，别无选择，唯有奉陪。张明出席欧洲政策中心的吹风会时指出，一些极端反华人士不愿意看到新疆稳定，编造了所谓集中营、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太多谎言，纯属恶意政治炒作。他说，世界很多国家设立去极端化中心、教育转化中心，中方采取的措施和美国、英国、法国的去极端化做法本质上并无异致。张明强调，基于谎言搞制裁，只能够理解为蓄意损害中国人民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希望对话，不希望对抗，请欧方三思而行。英国发表外交与国防政策检讨报告，扭转裁减核武计划，提出将核弹头上限提高超过四成。报告说，英国核弹头数量将会从原本计划减至180枚，提高至到260枚，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报告亦提出，英国将外交政策焦点转向印太地区，表明俄罗斯对英国是最严重的直接威胁，至于中国则构成系统性挑战。首相约翰逊在下议院公布这份自冷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外交与国防政策检讨报告，报告超过100页，定出英国去到2030年的优先项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7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在疫情打击、失业率高企之下，行政会议同行政长官批准世界巴士公司下个月4日起分阶段加价8.5%-12%，同时宣布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上限会由400元调高到500元。立法會議員的意見是怎樣呢？一陣聽下。 本港最新的失業率是進一步升到7.2%。